Thank you.

阿那东巴东乌嘎咪达玛东西那丹阿萨嘎达鲁玛里纳斯干欧巴耶当阿巴阿那东巴东乌嘎咪达玛东加拿大阿萨嘎达鲁玛里斯法拉欧巴耶当阿布农伊沙米达鲁伊沙马达马斯登根三本阿努耶达西波摩伦米达伊沙米达鲁伊沙萨鲁嘎达曼马达米达伊尼斯基南梅兰当乌斯内加鲁辛哈萨阿鲁阿里乌苏尼达嘿哟阿那杜阿萨嘎达鲁玛里斯法拉欧巴耶当阿波诺嘿呀哦吼嘿呀哦嘿呀哦吼嘿呀 找回来。 寻找回来。

君那世罪一道情多罪，后悔呀着生相对，心边那无浪啊一道相隔开，人的目泪旁滔天，多心的娘啊一道无了事，后悔呀着下人意，何时那郎君啊一道在心边。 可把人马上你去当一人，可把人马上你去当一人，我好把三日马大林撒花莲，可莫爱多人啊，爱把我什么了？卡卡里扎康，可那宾诺斯那可巴兰，可巴兰马桑尼吉丹吉兰，可巴兰马桑尼吉丹吉兰。无好巴萨吉玛达林萨巴通啊，可莫爱多人啊，爱巴我什么了？卡卡里扎康，可那宾诺斯那可巴拉，可巴兰马桑尼吉达吉兰。Kebalan masang ni jitang gilan Bokau pasaji mata lin satibo Kemu aito zenak aibau semarau Kakali zakang kena binus na kebalan。 嘿哟嘿哟呼啊呼嘿哟啊哎哎呀哎嘿哟哎呀啊嘿喊啊嘿 咪嘎水沙都嘎咕 呀啦 啊自在呀呀不啊咕 呀哈 在呀呀大力顶 干 耶啦耶啦阿里嘎 耶啦 嘿哟嘿哟呼啊呼嘿哟啊哎哎呀 Hey! 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